第四十三集， 白思君突然有些六神无主，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，齐云是有了百分百的把握才做了这件事，这根本就是一场无法打赢的仗。他的脑子里想到了一句话：流氓不可怕，就怕流氓有文化。 还有啊，白编辑，我从出版第一本书开始就跟着红图混，也算半个红图的人了吧，你怎么撇开我去帮一个外人呢？ 白思君咬紧了后槽牙，把冲到嘴边的不要脸给咽了回去。他知道齐云打死不认的话，他没有任何办法。齐云虽然看起来对他客气又尊重，但实际上根本没把他这个新手责编放在眼里。 那好吧，齐老师，我祝你新书大卖。 挂掉电话后，白思君实在咽不下这口气。梅雨琛因为遇上写作瓶颈变得那么憔悴，甚至还因此失眠了两年，现在写书的进度基本上就处于停滞状态，结果还突然冒出个齐云在背后耍花招，他家没大猫，凭什么要受这个委屈？白思君焦灼地在工位上待了一阵，最后还是忍不住敲响了主编办公室的大门。二十分钟后，主编关掉小说网页界面，慢悠悠地拧开保温杯，喝了一口茶水。 你是怎么想的？ 他这明显就是偷听了梅雨琛的新书内容，故意仿写成短篇提前发表，这样一来梅雨琛就没办法发表新书了。现在梅雨琛的新书只能作废，他好不容易才完成这一部分，结果…… 意识到自己越说越激动，在办公场合并不合适，白思君识时务地停了下来。主编一边听一边点头，在白思君停下时接过话茬：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？ 读者没办法知道是谁先开始写的，他们只会认谁先发表，现在这事儿必定会给梅玉琛造成影响，就不说让齐云公开道歉了，他至少应该退赛吧，难道由着他拿奖吗？ 主编又喝了一口茶水，没有立即回答。 你刚才联系过齐云了？ 是的。 白思君一回想到刚才的通话就来气， 他竟然说他是红图的人，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 他确实是红图的人。 主编的这句话让白思君的满腔怒火顿时被一铲子冰碴子给浇灭了。 就假设没出这个事儿，我问你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拿到梅雨辰的书稿？ 面对这个问题，白思君自然有些心虚，但他更多的还是心寒。他死死地看着主编，没有回话。 齐云是我们一手培养起来的，他每次都交稿准时，改稿配合，是个很不错的作家。我很看好他的下一本书。如果他能在这次比赛中获奖，对他的新书也能够很好的宣传造势。哎呀，至于梅雨琛，他拖了三年时间，红图还没有跟他撕破脸要他赔违约金，已经很够意思了。老实说，我一开始让你负责梅雨琛就没有抱什么希望，现在业内啊已经有人在传他江郎才尽，我估计即使他交上书稿来，也没有办法达到他以前的水平了。开年以来啊，你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我把文豪系列交给你来做，就是想好好的培养一下你。梅雨琛嘛，你就别管了，红图已经放弃他了，你还是好好专注下手里的事情。 白思君紧握的双拳不停颤抖，他咬紧了牙关，生怕一开口就泄露自己此刻有多暴躁。梅雨琛抱着他讲述灵感有多美妙的场景浮现在眼前，谁说梅雨琛就江郎才尽了？再说暂时写不出来又如何？写不出来就该被人抛弃吗？白思君心里杂乱的愤怒、憋屈、愁绪全都在这一瞬间拧成了一股绳，紧紧地套牢了他心里的想法。就算全世界都放弃了梅雨琛，他也绝对不会放弃。 齐云，我不带了， 谁爱戴谁戴。 白思君缓缓开口，声音因压抑的激动而有些微微发颤。 文豪系列我也不做了，我就管梅雨辰。 主编脸色一滞，显然是没料到白思君竟然会为梅雨辰说话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看你一直挺稳重的，冲冠一怒为蓝颜可不像你的风格。 什么狗屁稳重，明明是觉得他好欺负才对。图书签售会的事也好，译者抄袭的事也好，白思君都可以忍，但是唯独这件事他无论如何也忍不了。因为梅雨辰不是他的工作对象，也不是他的蓝颜，而是他心疼的梅大猫。 我没有冲动，我就做梅雨辰的书，他的新书要是上不了畅销榜第一，我就不干编辑了。 还未到下班时间，白思君提前离开了公司。当他疲惫地打开出租屋单间的密码门锁时，梅雨辰正盘腿坐在他的床头上码字。梅雨辰认真码字的时候很有魅力，白思君百看不腻。飞速敲击键盘的手骤然停下，梅雨辰有些诧异地抬起眼来，似乎是不明白为何白思君会在这个时间点回家。白思君扯出一个笑容： 我回来了。 梅雨辰把电脑放在一边，皱起眉头： 你怎么了？ 白思君知道自己现在的表情应该不怎么好看，他收起勉强的笑容，一头栽进梅雨辰的怀里，头靠在他的胸膛上。 没事，怎么了？ 没，我好累。 进入宏图这么些年以来，白思君也曾对工作有过不满的情绪，但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宏图感到心灰意冷。好在这股寒意并没有发芽滋长，因为梅雨辰就在身边。那平稳有力的心跳声隔着薄薄的 T 恤传来，让疲惫又焦躁的白思君逐渐平静了下来。梅雨辰搂着白思君的后背： 出什么事了？梅，我做错事了。 梅雨辰偏下头看着白思君的眼睛笑： 白大编辑还会做错事啊？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 梅雨辰揉了揉白思君后脑勺的头发： 严重吗？嗯，职场小人太多，防不胜防。 那说给我听听。 我给主编汇报你的新书内容，刚好秦云来找主编有事，在外面偷听的，然后写成短篇先发表了，写在你的新书。 白思君抿了抿嘴唇，也不知该怎么说下去。颈后抚弄着头发的手一滞，梅雨辰的表情没什么变化。 就这啊？ 这还不严重吗？ 白思君蹭起来盘腿坐在一旁，愤愤不平： 我今天找了齐云，他不承认，我找了主编，他让我别管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 我先看看齐云的那个短片吧。 哦。 白思君顺手拿起手边的电脑，打开小说网站找出齐云的小说，然后把电脑递给了梅雨辰。梅雨辰看书很快，眼眸不停地一左一右滑动，没几分钟便把这不到两万字的短片大概浏览了一遍。合上电脑后，梅雨辰倒没有先表态： 你说你做错事了，我怎么没听出来你错在哪里啊？ 早知道我就给主编说你没告诉我内容是什么。 其实说了也无妨。那你觉得 这个短片如何呀？ 撇开主观情绪吗？ 对， 很普通。 梅雨琛垂着眼眸没接话，看样子是在一边思考一边等着白思君继续说下去。 他的文笔和叙事节奏都没什么问题，只是…… 白思君顿了顿，下定决心似的。 这个梗太老套了，